院，电话6785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老爸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。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，董酒好喝，醒酒快。董酒窖藏系列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这男女身份等级上可是有着变化的，现如今都讲究男女平等。可您要是往回看看，就不难发现这么一个词儿，叫男尊女卑。古代女人讲究三从四德，单看这三从，在家从父亲，嫁人了从丈夫，丈夫死了，这当妈的还得从儿子。好些人一听这个理儿啊，可就替那些古代女性得说两句了，说这完全是没人权呢，这不自由啊。哎，您别急，年代不一样，大家所尊崇的理念也不一样。有句话叫万事都有两面性，所以呢，咱别一棒子打死。当然了，我今天跟您说的这个不是要讲古代女性有多么受压制，而是要说说这例外的。什么例外呢？大伙儿都知道一个词儿啊，叫怕老婆。现如今有，古代呢也有。您别看那会儿讲究男尊女卑，三从四德，但这怕老婆的男人可不是没有。 他们是朝中大将，是威武将军，威严四起，人人敬仰，可却全都惧怕一个人物。到底是一物降一物，还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河东狮吼大比拼上集。 节目开头啊，咱说怕老婆之前，先说说这老婆。您看现如今这夫妻之间互相的称谓太多了，像什么老公老婆、妻子丈夫、爱人、孩他爸、家里那口子、大掌柜的等等吧，反正是太多了。咱就单挑一个最常见的老公老婆，问问您，您知道这俩词儿它是怎么来的吗？好些朋友啊，这会儿准得说了，老公我知道啊，这最早说的是宫里的太监。您这说法没错，可按理说这太监应该没媳妇儿啊，可老公老婆这俩词儿怎么就安在两口子身上了呢？相传这夫妻之间相互称呼老公老婆，那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号称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两个词儿了。说是唐朝的时候啊，有这么一位名叫麦爱新的人，喜欢读书，最大的梦想就是考取功名，博得一官半职的。他媳妇儿呢，看他这么痴迷读书，想出人头地，就把家里的活全揽下来了，还跟这麦爱新说你呀甭操心，就踏踏实实念书，家里的事儿有我操持呢。您听听，这媳妇儿不错了吧？家里甭管多脏多累的活，这麦爱新是连个手指头都不带伸的，全是他这媳妇儿在那忙活。那会儿考功名不像现在考大学年年有，而且这考中的几率非常小，您真想一飞冲天，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。结果这麦爱新考了半辈子才把功名考下来，官当上了，钱也挣了。要说这个时候这麦爱新 最应该感激的就应该是他媳妇儿了。可谁成想这麦爱心呢，嘿，不光没感激，还嫌弃上人家了。您想想，这么些年家里家外的全是麦爱心的媳妇儿一个人操持，多嫩的手，多好的皮肤，也经不住这么折腾啊。结果这麦爱心日子一好，这心眼里就开始琢磨着，先媳妇儿年龄大了，不水灵了，打算呢休了再娶一个。麦爱心心里这么打算着，可这休妻的话没好意思直接说出来，毕竟他也知道自己这大半辈子都是媳妇儿在照顾，没功劳也有苦劳啊。所以麦爱心就写了一副上联，故意留在书房里。他知道媳妇儿得收拾屋子，肯定能瞧见。这上联写的什么呢？写的是荷败莲残，落叶归根成老藕。您看看这里头啊，没直接说想休妻，但这话挺明白，那意思你都是年老色衰了，配不上我了。这媳妇儿呢看完之后没急，提笔啊就在旁边也写了一对联，是下联，说的是禾黄稻熟炊糠贱米献新粮。这意思就是啊，你现在日子好了，但别忘了没有我的付出，没有我的支持，你怎么会有今天的成绩呢？您看看这媳妇儿啊，不光会是烧火做饭，还非常有才华。这上下联里，河道对河莲，老藕对新粮，既对仗也风趣幽默。麦爱心一看，这心里可就愧疚上了，不光放弃了休妻的念头，打那儿起对这位结发妻子那更是宠爱有加。瞧见丈夫回心转意了，这媳妇儿心里挺高兴，虽然嘴上没说什么，倒是在纸上又给麦爱心留了一行字，写的是老公十分公道。看见字条之后，麦爱心来精神了，马上回了一个老婆一片婆心。就这样啊，麦爱心和媳妇儿俩人又和好如初了。这事儿后来不知怎么的就传出去了，被老百姓这么一说，老公和老婆这俩词儿就留下来了，慢慢的就成了两口子相互之间的称呼。这老公老婆俩词的来历说完了，不过要是按照刚才所说的故事，我想这俩词背后更深一层的意思应该是珍惜眼前之人。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有，漂亮，朝气蓬勃，令人赏心悦目，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人会为你付出很多，做出巨大的牺牲，慢慢的就会不再像原来那么漂亮，那么完美了。所以在享受的同时，我们应该牢牢记住那个为自己奉献的人。怕老婆妻管严，那都是咱老百姓这几年自己创造出来的词儿，打字面上看您就好理解，而且很形象，但是古人对这种现象的描述可就含蓄多了，叫什么呢？惧内。对大多数男人来讲，这怕老婆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您想啊，这老爷们儿都好个面子，谁要是跟媳妇儿早请示晚汇报的，什么事儿也做不了主，您看吧，准得被人笑话。头几年这港台出了一部电影喜剧片《河东狮吼》，说的就是男主人公特别怕老婆。那这会儿问题来了，好些朋友都知道这河东狮吼这词儿是用来讽刺那些怕媳妇儿的人，二来呢是形容这媳妇儿是一个悍妇。但您知道这个词儿又是怎么来的吗？据说这词儿的背后啊还有一段故事。宋朝大文人苏轼，苏东坡咱都熟悉，擅长诗词，文章写得也好，在皇上眼里非常受器重。不过跟其他文人一样，这苏东坡也有一个毛病，那就是眼睛里头不容沙子，只要他看着不顺眼的、不公道的，就好拿起笔来说的说的，写写诗啊，讽刺讽刺啊。您说这苏东坡出名因为他有文采， 这倒霉也因为这文采。有一回，朝中一位官员就拿苏东坡这毛病找起茬来了，跟皇上奏报说苏东坡写的诗那是讽刺朝政。皇上听了能高兴吗？结果一生气，皇上说得了，你呀也别在这儿待着了，去黄州吧，离我远远的，我也省得瞧见你生气。这黄州就是现如今的湖北黄冈，这次工作调动那就相当于被贬了。苏东坡被这么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给发出去了，心里多多少少的有点落差，他别扭。不过好在在黄冈，苏东坡还有一位朋友，俩人能叙叙旧聊聊天。苏东坡这朋友呢叫陈造，这人呢说来也是一怪人，老父亲是朝廷里数一数二的重臣，他呢早先也在朝廷里当官，家庭条件这么好，只要陈造肯张嘴，没他办不到的事儿，得不到的物件。可您说新鲜不新鲜，这陈造啊最后愣是把官一辞，进山当隐士去了。这人傲啊，这东西不够档次都不能入他的法眼。别看家里有钱，可在他那儿这金钱如同粪土一般。早先当官的时候从来不坐车，不戴官帽，一般人没法跟他交流。我这么形容这人呐，您可别以为他这是拿糖摆谱，人家那是不入俗套，讲究精神上的升华。苏东坡和陈造这俩人真得说是一对怪人，要不然也成不了朋友。这俩人兴趣爱好相投，想法也一样，早先就因为离得太远没法见面，这回倒好了，陈造一听说苏东坡要来了，这心里头甭提多高兴。苏东坡和陈造这俩人都喜欢游山玩水，写诗作赋，而且喜欢研究佛理。当然了，除了这几样，还有一样是这二位的最爱，那就是好喝酒啊。而且这喝的时候呢，还都有一个习惯，得找了一帮姑娘在旁边唱歌跳舞，帮着助兴。要说这个习惯放在古代其实不算什么，可这事儿坏就坏在陈造他媳妇柳氏身上了，那是一个大醋坛子呀，只要一听说陈造喝酒还有美女相陪，那回来准得一通闹。为了给苏东坡接风，陈造特意在家里头安排了酒宴，邀请苏东坡说，你呀晚上一定要过来找我，上我家吃饭来，我得好好款待你呀，这多年未见了，咱们两个得叙叙旧啊。老朋友这么热情，苏东坡心说这还犹豫什么呀，连奔都没打，当时应下来了。按照约定时间，天一擦黑，苏东坡登门造访了。一进门，呼，愣那儿了，家伙，这陈造是真费心呐，一桌子真传家修不说吧，知道我喜欢有美女唱歌助兴，还特意找来一帮歌女，列立两旁。看来呀，今天我得跟陈造一醉方休了。接下来这场面我不说，您都能想到，两位好友那是举杯畅饮呐，聊的话题天南海北什么都有。身边这些姑娘打一开始就跳起来了，这酒喝得美，这姑娘的舞跳得也美。陈造和苏东坡这俩人甭提喝得多尽兴了。陈造有家室啊，喝到一半的时候，苏东坡还张嘴问我，我说兄弟，你这陪我喝酒跟你夫人说了吗？别到时候回去太晚了，你夫人再不高兴。陈造喝到兴头上了，一听苏东坡这么问，赶紧拍胸脯子，哎呀你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完了，今天晚上咱们俩必须是不醉不归。说着，陈造手里这杯酒又端过来了。有他这句话，苏东坡可就放心了，顾虑一没，这酒喝得更高兴了。可就在这句话说了没多久，突然两个丫头跌跌撞撞的就跑进屋里来了，一进门扑叽一下栽了一跟头，正好趴在陈造脚边上， 陈造和苏东坡都吓了一跳啊，心说怎么了这是。还没等张嘴问呢，这哥俩就同时听见了一声怒吼：你们这些歌女呀，一个个的都给我滚。一听这音儿，陈造心里一哆嗦，坏了，媳妇儿来了。就看柳氏一步并作两步，蹭蹭蹭就走到了陈造跟前儿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这场景苏东坡哪见过呀？再说了，他也不知道这柳氏这么猛啊。本想着一个妇道人家，就算生气，一会儿也就过去了。当着我的面儿，你总得给你爷们儿留点面子吧。可谁成想，还没等这哥俩解释呢，张嘴这柳氏就一通质问呢：陈造，你和苏大人这么久没见面，喝喝酒可以，但是你让这些姑娘过来干嘛来了？啊，没他们跳舞，这酒就喝不下去了。我倒是要看看，没这帮姑娘，到底这酒是不香了，还是菜不够味儿了？说完，扭脸冲这些歌女就嚷嚷起来了：全给我滚出去！这帮姑娘跑得倒是快啊，三秒钟没到，呼啦，全没影了。苏东坡瞧得眼都直了，他没见过呀。再看看陈造，低头连个屁都不敢放，都这样了，这酒还喝什么劲呢？苏东坡赶紧起身啊，陈造，我先走了。我这刚到府里还有点事儿，过些日子呢，咱俩再聊。得，酒局算是散了。打这之后，苏东坡和陈造俩人再相约喝酒，谁也不敢提这茬，说找歌女在这伴舞了。不过呀，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叫酒壮怂人胆。这天，苏东坡又来陈造家里做客。跟上回一样，这酒菜全都摆好了，哥俩呢又是一通狂聊。聊什么呢？聊这佛经，谈论最多的就是这个空字。佛经里边教化说万事皆空啊，你争取一辈子，等到闭眼断气的时候，什么也带不走啊。世间万物为我所用，但是不曾为我所有啊。就这个话题，俩人讲来讲去是越讲越泄气。说着说着，这陈造先提议了：我说苏兄啊，你看这气儿啊上来了，胆儿也壮了，咱俩这说了半天了，把情绪都破坏掉了。我听说最近有两个歌女，这歌唱得好，舞跳得也好啊，不如让他们过来替咱们助助兴。一听歌女，苏东坡比陈造还害怕，说别介了，上回您媳妇那架势我算见识过了，这回要是再碰上了，不瞒您说，我都害怕。一瞧苏东坡这样，陈造赶紧四处张望了一下，扑哧乐了：哎呀啊，你放心，他呢就闹过那一次，后来就没事了。再说了，我夫人今天都睡了，他哪知道咱们俩在这干什么呀？说着这陈造一脸坏笑，就瞧着苏东坡，俩眼不错地儿，俩人眼神这么一碰，得了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请几位姑娘吧。主意一拿定，陈造赶紧吩咐手下：你们呀，把那两位姑娘给我叫来，唱歌助兴啊。对了，跟这两位姑娘说，这歌啊，我喜欢抒情一点的啊，别太闹腾。您听听，陈造哪是喜欢抒情的呀，他是害怕动静大了把媳妇吵起来。没出半个时辰，这歌女可就到了。这下气氛一下变了，这歌唱着，舞跳着，陈造和苏东坡这小酒喝着，那叫一个滋润。这下哪还想到什么空啊，全剩下美了。哥俩高兴啊，这警惕性可就放松了。喝得正欢呢，突然就听见咣咣咣咣咣咣，有人凿窗户。紧接着就是一声：干嘛呢？陈造和苏东坡当时就愣了啊，话也不敢说了， 酒也不敢喝了，尤其是陈造，赶紧一抬手，曲子别弹了，别弹了，歌也别唱了。这屋子里头顿时安静下来了。陈造和苏东坡俩人都听得出来，这外头的是柳氏啊，只不过碍于面子不进来罢了。敲敲窗户，吼一声，这是提醒你们。陈造吓得魂不附体呀，赶紧挥手致意，让这俩歌女从后门出去。苏东坡一看，完了，这酒又甭喝了，也跟着这俩歌女打后门溜走了。第二天，苏东坡就拿这事儿跟陈造开玩笑，还写了一首诗，说龙丘居士亦可怜，谈空说有夜不眠，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苏东坡这首诗呢，那真是一语双关。为什么呢？这狮子吼啊，在佛经里边是形容释迦牟尼佛宣法的时候声音洪亮，能够传达四面八方。这河东呢，是柳氏的老家，这意思就是啊，你媳妇儿太厉害了，你这探讨佛经里的空说了半天，你这心里啊都没空下来，你媳妇儿这么一吼，你心里彻底空了。打这儿以后，这河东狮吼就留下来了，专门比喻那些好吃醋厉害的女人，也形容那些害怕老婆的男人。节目开头您也听了，这两期叫河东狮吼大比拼。既然都比拼了，光说一个陈造，那没对手啊。您别着急，明天这个时间我接着跟您说这古时候的河东狮吼到底怎么个比拼法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 oh, oh, oh, oh. 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